的。那个十番显见啊，如果啊听懂了啊，你差不多半开悟了。真的就是说，禅宗啊，佛家所讲的这个实相空性，我跟你说，你大概了解了七七八八了。所以十番显见是重头戏啊，难不难？真的很难啊。但是呢，十番显见我已经上了，有一班是已经上完了，另外一班呢，上了一半。那我已经找到了可以讲给你们应该听懂的方法了，所以我觉得破解没有问题啊，我觉得破解没有问题。十番显见有没有比前面七处真心难？那肯定有，七处真心啊，一点都不难。可是为什么大家那时候觉得那么难？因为那时候大家底子实在太糟了。什么都不懂，然后心啊完全不清净，所以你没有办法进到佛的逻辑世界。我一直跟大家讲，十番显见或者七处真心，你说它难在哪里？就是你的心啊不够静，不够清净，你没有办法。所谓不够清净，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把我们这一辈子所学的这些逻辑啊，还有人世间的一些障碍给放掉。所以你很难进到佛的逻辑世界，佛的逻辑世界很像小朋友的逻辑世界，很简单啊。可是大人听起来会很荒谬。你要做的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有没有能力啊，静下心，把你原来的、你根深蒂固的一些价值还有逻辑，你就先放一边，你不要用你的价值观去判断佛这个逻辑到底是不是 make sense。你就是进到他的这个逻辑世界，你就能够享受这一路的风光。如果你执着很重，你就是会放不掉，你就是没办法进去，就是会不停地告诉自己，他这个逻辑很怪，怎么会这样子呢？在去年此时啊，我是不懂楞严经的哦。我再讲一次哦，我第一次看楞严经是去年差不多6月底7月开始的。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楞严经是什么。那我在念楞严经的前面，我大概花了2个月的时间，把楞严经自己就这样看了一遍过去，也不是说很懂。可是我在看的过程之中，我觉得我每次都好像要发疯了，头要爆炸了，因为我根本不，我觉得它的逻辑很怪，我进不去。所以我以我自己的经验谈来告诉你，1年之前我是根本不知道楞严经是什么东西的。那我花了很，我觉得我最大的 effort 其实是在做 cleansing 的动作，就是说我能够把我自己的一些障碍还有执着先放掉。我过了这一关之后，我就会发现，好啦，那我就是隔壁一个小朋友，他跟我讲他幻想世界里面他的一些 rules，你就跟着他走，你不要去问你自己他讲的是不是 make sense，因为我要告诉你，佛讲的绝对比你讲的 make sense。只是说你现在放不掉你自己的东西，我们的知见是污染的，佛的知见是干净的，是光明的。那只是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污染的环境里面，现在马上叫你到一个无菌室里面，你受不了，就是这概念。所以啊，我们慢慢来，十番显见。刚刚我们还在上课前的讨论，前面的一二三番其实蛮简单的。我觉得大家都没有问题，是从第四番开始，真的越来越难，到第九、第十是很难哦，八九十那边真的很难。但是呢，这已经 almost 的是最后一小，这就是这一段啊，是整个算是一个精华哦。所以我们慢慢来，第一番显见啊，然后我们再讲十番显见，那个见是什么？我们讲啊，它是用十个例子啊，讲十件事情，十个例子或有十个特性。来告诉你这个见啊到底是什么？那见是什么？我们在讲的就是我们说的见性啊。记不记得我们要介绍一个朋友给大家认得？可是朋友本人不在，我们就拿那个朋友的照片跟大家解释。哎呀，这个人长这个样子，所以这十番显见呢，excuse me，就是那个照片，那个照片呢，就告诉你，哎呀，你看这个人长得这个样子。等到这个人本尊出现的时候，你就会说，哦，他就是。我之前学或者我之前认得的那个照片上面的那个人，最贱啊！因为他现在说啊，我们还有很多的障碍，所以啊，没办法直接跟我们讲如来藏，没办法直接跟我们讲真如心啊，真如本性到底是什么？就是说那个本尊还没出现，所以呢，就拿一张照片，这个见性啊， 就跟啊如来藏基本上它的特质是一模一样，所以这个见性或者见经啊，我们之前讲过啊，释经对吧，见经或者是见性，因为释经下面不是有见闻嗅尝觉知吗，所以啊、哦、它每一个就是那个照片啊、哦、虽然不是本人，但是它长得就跟本人一样，它的特性特质完全一模一样。这边只讲见，为什么？因为有见闻嗅尝觉知，他就选其中一种来讲。见闻，你见懂了之后，见闻嗅尝觉知基本上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十番显见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十番显闻嘛，你也可以十分显尝嘛，都行啊。那我们今天就十件事情，或十个故事，或佛啊讲了十个道理啊，介绍用十件事情来介绍这个见性长什么样子。如果啊你这十番显见啊，每一番你都听懂了这个见性的特征，那么你的如来藏基本上也就清楚了。好，我们来看看啊，第一度真心。我就说啊，我们十番显见啊，我把它分成每一次讲每一个显见啊，都把它分成两段。哪两段？第一段呢、啊，我就讲，我就直接破题，我把它倒过来啊，直接破题，就说，哎，第一番显见，我来告诉大家，其实佛真正想讲什么。我之前呢、啊、是先讲课文，讲，再讲结论，佛到底想讲什么？就我发现不行，因为。在没有讲结论之前呢，那前面的一个小时都浪费时间，大家头都昏了，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我先倒过来，我先告诉你十番显见的第一番显见，佛其实想讲什么。那你听懂了之后，我们再去看课文，你比较能够进入状况。分为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是说佛到底想讲什么，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把结论先听懂了。第二部分呢，就开始进入到他的逻辑世界。如果啊这个逻辑世界你说就是进不去怎么办，那没关系，你就先放一下。如果你听懂了结论，或者你把结论记下来了，你至少考试考了60分、哦、可能59分啦、啊、就给你勉强变60分，那么剩下的那40分呢，以后有机会慢慢去了解。你说哎，那我根本不看，我有一个台北的同学哦、他说我都相信老师你讲的话，我也相信佛讲的话，我就记得那个答案就好了，我不要记得那个逻辑怎么推出来的。那小时候大家一定学过数学有推论对不对，就是你要证明题，你不能只说、哦、A 平方加 P 平方等于 C 平方，如果是一个直角三角形，你不能只去得结论嘛，你在学习的过程之中，你要去学习为什么 A 平方加 P 平方等于 C 平方嘛？所以你这个地方就是说，你那个逻辑你要会走。如果逻辑你没办法走，我就告诉你的结果是什么：你的《楞严经》会学了一半，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但没有办法完整，因为你不走那个逻辑，你的心就是不够清净，你没有办法进入他的逻辑，保持你的心没办法清净，你还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清净就没办法开悟，那楞严经是在开悟啊。所以我先告诉你结论，你懂了之后啊，你要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心清净下来，在家、啊、有空的时候走一走他的逻辑，他的逻辑越走啊，你就会发现你的心啊越清净。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啊，这是我自己的经验谈，你坐在那桌上，你坐下来坐那椅子上，在这桌子前面，你前面5分钟、10分钟、20分钟你没办法马上进入状况的，你得花点时间坐在那里，真正就是让你的脑子 一步一步的走，一步步想，然后它就清静了，清静下来你就发现咚你就进去了，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那么如果第一轮我们是第一次上楞严经嘛，所以如果这个逻辑你没办法进去，那我们第一步先懂得结论吧、哦、然后但是只是要告诉你逻辑还是得懂。所以第一处真心我们来想想、哦、想想他到底在讲什么，佛在讲什么。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哦、我反正我上课我都不太看经文，我都不太看书，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哦、佛啊第一番显见其实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讲什么事情呢？他告诉你真正能看见的不是你的眼睛啊，是你的心。这个心不是意识心啊，不是那个我们的那个思想啊，每天在那边那个 analyze 那个做 judgment 的那个心啊，那个意识心，他是在讲其实就是你的见性，你的如来藏，真正能看到的，真正能听到的， 真正能够你各种功能，真正能够让你这些功能作用的，并不是你那个根啊，并不是你的眼睛，不是你的耳朵，不是你的鼻子、嘴巴，不是你的手，也不是你自以为那个叫什么万物主宰的那个万物之灵的那个脑，都不是，就是你的见性、闻性、嗅性、尝性、觉性、知性。那这六个性其实在最原始的时候就是你的如来藏，如来藏这所有的功能是集合为一的，它并没有分开，是后来被污染了，起了妄念了，开始这些功能开始分散了，分散到需要靠不同的根啊去作用。其实事实上啊，这些见性啊闻性，我们就以见性来讲，它并不是说必须依附在眼睛上面才能够作用，其实不是的，它一直在作用。这就是第一番显见要告诉你的。它用什么东西来比喻呢？它佛啊开始啊用一个很好玩的，他说：“哎呀，我啊现在啊有一个手，我手佛啊就把他的手伸出来握了一个拳头。”他就问阿难啊，他说：“来，我们来做两个比喻啊。”一个啊是我手伸出来握，我手有了手就能够握成拳头，那么去比喻什么呢？有了眼睛啊就能看东西。所以他就问了阿难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他说啊，阿难，我啊这个手啊握起来变成拳头，你的眼睛去看呢就能见到东西，这两个比喻啊是不是相等的？是不是我今天呢、啊？你看我手伸出来握拳头，你眼睛有了之后能够看东西。那么我今天如果把我这个手给剁了，把我这个手啊，如果没有了，是不是拳头就没有了？的确嘛，今天没有手，你是肯定没办法握拳的。那佛就问他说：“那是不是没有了眼睛就没办法看到东西了？”其实他今天就是问阿难这个逻辑，他问他说：“这两个比喻到底是不是对等的？”阿难说：“是啊。”是对等的啊，今天没有手就没有办法握拳嘛，那没有眼睛就没办法看东西啊。佛跟他讲说：“错，你这个对等比喻不对。”阿难说：“为什么不对？”哦，这个完全是 match 的。佛说啊，今天啊没有手啊，的确不能握拳，但是没有眼睛啊，你是可以看到东西的啊。这个东西是第一番显见佛真的要指出来的，这是一个重磅啊，就告诉你，我们平常都以为我们的那个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啊，是用来接触外界的，他告诉你其实非也，实则不然啊，根本不是靠我们的六根在接触外境才能看到东西啊。所以佛啊其实跟阿难讲，他今天啊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以前啊，我们是凡夫啊，甚至跟小圣人，我们都觉得要看到了光明啊，要看到了不同的色彩，要看到了不同的形象，这些东西啊，甚至是虚空，这样子才叫看见。我们凡夫跟小圣人，我们的见啊，我们的能够看见是很 low 的，很 low level 的，叫做因缘生灭。什么叫因缘生灭？就是哎呀，没有了眼珠子，我就看不见了。没有了灯光，我也看不见了。外面没了这桌子椅子或那些人的样子，我也看不见了。这叫因缘生灭。就是说我们凡夫跟二圣人，我们这些没有开悟的人，被我们自己给局限住了。我们认为这个见就是一个因缘生灭的见，所以搞到我们什么东西都看不见，而且我们自以为看到的东西很多时候根本就是假象。你一定要去记得这件事情啊！第一个，我们误以为，我们认为自己能看得见，事实也看不见。我们那个，等我接着下场讲《金刚经》，不是就讲那个肉眼、天眼、慧眼？你以为你看得见？拍电影不是两个男女主角在接吻，其实脸都没碰在一起，只不过借镜头而已。很多人生的事情都是一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戴了一个有色眼镜，每一个人看东西都不一样。我门口，我前面放一个榴莲，我相信我们这六个七个人，我跟你讲，每个人感觉都不一样。有人觉得说哇塞这臭死了，有个人觉得说这人间美味。我们的共业让我们看到了有一个榴莲在我们前面，我们的别业让我们对于这个榴莲会有各自不同的感知。 这个东西就是开始佛啊，就是开始要介绍这个十番显见这个见性的事情给大家。你要知道，以前我们那个在很低 low level 很低层的去想这个见啊，因为那个东西啊叫因缘生灭，我们讨论的是见的那个相，见的这个相跟用。我们现在要讲讨论的是见的那个性。你要去想啊，今天啊没有光，没有物质，没有眼珠子，你还是会看到黑暗啊。你不能说看到了黑暗就不是见啊，那是你见性的 perception 的一种，它可以见到有光明，它也可以见到有黑暗。所以有光以及暗，有色跟暗啦、啊。耳朵也一样啊，你可以听到噪音，你可以听到声音，不管是好的声音或不好的声音，但你也可以听到没有声音啊。你要知道，没有声音不代表你听不到东西，而是你的闻性感受到的另外一种境界。你开始要慢慢的去了解这个眼睛啊，或者我们的见啊，不要讲眼睛，我们讲见啊，对的是明跟暗嘛。那你的耳朵呢，所对的是什么？是动跟静。就是说啊，外面有声音的时候我们叫动，没有声音的时候呢是静。静也是一种声音啊，也是一种境界啊，也是你闻性它能够体悟出来，能够感受出来一种境界。嗅呢，你可以说我闻到的各种不同的味道，还有一种是我没闻到味道啊，那也是一种感知啊。见闻嗅尝觉知其实都一样。所以这就是告诉你说，第一个千万不要误以为那个见啊是因缘生灭、啊、要有各种不同的条件啊，眼珠啊，要有光线啊，要有物体啊，要有空啊，就虚空在那边才能够有个 contrast 能够见到物体。他说其实这是我们的迷思，他说这是我们的迷思啊。那佛就用另外一个逻辑，哎，这个逻辑刚刚那个逻辑啊大家大概听懂了啊。这个因为没有眼睛也能看见，有眼睛看到的是因缘生灭的那个外相，没有眼睛是见性啊，那是一种更深的一种体悟。但是佛下面一个逻辑，好像很多人说，哎呀，不知道在讲什么，是不是？佛说啊，他用另外一个逻辑在告诉你，为什么你见到东西的时候，绝对不是眼睛见到，而是你的自信。其实是你的见性在见到东西。他用一个逻辑，大家有没有办法把我们自己的逻辑先放掉，然后走进佛这个儿童的逻辑世界里面。他说有一个瞎子，有一个盲人啊，他用一个比喻啊，他说有一个盲人啊。我想你要学楞严经学得好的，你就把我们学所有东西先放掉，你只要跟着他的逻辑走，你不要管他是对还是不对，你就先用他的逻辑。他说有一个盲人啊，没有眼睛没眼珠嘛，就到了一个黑暗的这个就是反正他也不用到黑暗了、啊、他就没眼珠。他没有眼珠啊，因为没有眼珠所以他就看不见了。他说啊，你如果今天帮他安了一个眼珠子上去，你是不是说哎呀他眼珠看见了，现在可以看到东西了，对吧？因为眼珠子，现在眼珠安上去， 眼珠看到东西了。因为原来没有眼珠子，眼睛，现在眼睛安上去，眼睛可以看到了，眼睛看到了，眼睛看到了。那他说现在有一个好的人，他有眼睛啊，他只是到了一个黑暗的房子里面，那他因为没有灯光，所以他看不见。那你今天给他安了一个灯光，灯光一亮，哎呀，看见了。那照刚刚的比喻，其实是应该灯光看见啊，刚刚安了一个眼珠子，所以眼珠看见了嘛。那个盲人因为没眼珠，安了一个眼珠，所以眼珠看到了。那现在这个好的人因为没有灯光，你现在给他安了一个灯光，开了一个灯，诶，就看见啦。那你为什么要说他眼睛看见？你应该说他灯看见啦。刚刚装了眼珠子进去，你就说眼珠看到了嘛。那现在开了一个灯，装了一个灯，不应该灯看到吗？你不应该说他眼珠看到啊，对吧？所以他告诉你，眼珠子啊跟灯光其实都是一个因缘生灭的条件在这里而已。真正作用的其实瞎子你给他安上一个眼珠，正常人在黑暗里面你给他安那个灯，这些东西都是因缘条件。真正看到是后面的见性，你不能说开了灯哦看到了，如果安了眼珠子看到的是眼睛，那开了灯看到应该是灯， 这就是佛逻辑。你不可以说看他的灯看到还是眼珠看到，那就不对了。所以这个啊，你就自己去看看你有没有办法把你的东西放掉，就随他的那个逻辑走。如果这个逻辑你们觉得能接受，那第一番显见就过了。我们来看看第一番显见的课文，其实很简单，不难。你就是慢慢学着有没有办法进入他这个逻辑世界里面。那么我们今天会讲完第一番，还会讲第二番显见啊。第二番显见啊，很棒，写得很棒，那个也没有逻辑可言，而且每个人都说第二番显见，其实是我很喜欢的一个 chapter。好，我们来看第一番显见。我给你用的是不同一本书 ，sorry。好，来了。好，来啊，我们看看啊，他说显示啊，见性是心非也。你要知道啊，我们是不是之前说破妄显真啊？是不是要破事？要破我们的六事啊，八事去显那个什么根啊？记不记得？显那个根啊，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你别弄拧了，不是去显那个根的作用啊，是去显根性啊。现在就是在秀破事显见性啊，不是在破事去显你的眼珠子啊。你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给弄清楚啊，否则你没办法进入到十番显见，你进不来，你没办法去 enjoy。他说：“阿难啊，汝先答我，见光明权啊，此权光明因何所有？云何成权？汝将谁见？”这边应该蛮简单的，佛就拿手啊，又握了拳，就问阿难说：“哎，这个光明权，因为佛全身其实都在发金光嘛，他都有微微的金光啊，只是有的时候会大放光。之前有讲过几处大放光，曾经头顶放光，曾经面门放光。在讲十番显见之前，是不是他胸字有一个万字放光？但他全身平常都是有一些金光为光啊。他说：哎，我这个光明权啊，到底怎么成全的？”就问阿难说：“你是什么地方看到的？”那阿难就说：“啊，佛啊，你这个全体阎浮坛经啊，那个艳如宝山清净所生，那个经啊也有各种不同的这个 quality 的经啊。这个阎浮坛经是一个非常稀有、非常非常稀有的一个经啊。那个光芒呢，非常的怎么讲，很光亮，但是不会刺眼啊。”佛全身就是放着这样的光，他说啊，我实眼观，他说我是用眼睛看的。阿难还没开悟嘛，佛就跟他七处真心，他就老实回答，他说我真的就是用眼睛看啊。他说看到你这个五轮指端啊，屈握是人，很简单嘛，就是五轮指把它握起来了，变成一个拳头，固有拳相。阿难说，我那就用眼睛看到啦，你呢就握了一个五指啊，屈握就变成一个拳相。那佛就告诉阿难了，他说：“如来今日啊，实言告汝，哎呀，我就老老实实告诉你啊，诸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开悟。”这句话很重要哦。为什么？所有一切修行人最后开悟，其实佛说只能靠譬喻，没办法，因为第一个太难了，第二个你障碍太多了，只能用类似的这个比喻来告诉你，来教导你，所以你就必须把你的那个杂念，那个念想放掉，进入到佛的世界，进入到你小朋友，你要进入他那个小朋友的童话世界，你得把大人的那些东西先放下，你才有办法进去。对啊，阿难啊，譬如我拳，若无我手，不成我拳啊，这个大家都听得懂。若无汝眼，不成汝见啊。他说，所以佛就问他了嘛，阿难，我自己的手如果没有手，是不是没办法成全？那你的话，你如果没有眼睛，你是没有办法成见的。哎，对啊，好像听起来很 make sense 啊。那佛就继续问他，那你这个汝眼根啊，你的眼根啊，用你的眼睛啊跟见 versus 去来比喻我的拳。我的权利，我权利啊，就是反正就是用我的手握拳，其意君否？这两个能够成正比吗？这两个是不是真正能够做一个很正确的比喻？阿难说：“唯然，世尊，是啊，是啊。既无我眼，不成我见，以我眼根立如来拳，就是说用我的眼根来比喻你那个如来拳，是啊，是意相类，没错啊。我觉得这两个这样比喻是很恰当的。”啊，这个地方应该都听懂了，只要有没听懂就立刻讲，我们马上重新解释啊。 佛啊就告诉阿难说啊，汝言相类，是亦不然。哎，你刚刚说这两个东西比喻是完全相，是对的。他说其实不对。为什么不对？他说如一个人啊，如果无手人，一个没有手的人啊，权并进面，真的是没办法有握拳的。但是无眼者，没有眼睛的人，非见拳无哦。这地方很重要哦，你没有手真的握不了拳，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个相嘛，真正的一个虚妄的相啊。但是没有眼睛啊，非见拳无可，还真不是都见不着哦，不是都见不着哦。所以者何？而且非见全无，并不是都见不着，可能有一些东西你没见着，但有一些东西你见着了，这个是另外一个要讲的啊。我们先把这一段讲完。所以者何？汝视于途，你到街上去，途是街上，你到街上去询问盲人，你去问问看那个盲人，他说你去问盲人汝何所见，你找到一个没有眼睛的人，一个见不到的人，你跟他说你见到了什么啊？彼诸盲人，那个盲人一定会告诉你，我今眼前唯见黑暗，更无他主。他一定会告诉你说，我前面是一片黑，啥也见不到，我见不到，就是一片黑。他说以视一观，前程自暗，见何亏损。他说其实他见到的是暗啊，见性没有亏损啊。你要知道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我们所有人的见性啊，我们的见性啊，跟我们看跟饶如家那只猫都一样，我们见性没有改变啊。那个所有的众生啊，六道的众生，那个见性啊，也就是如来藏见性是没有改变的，只是我们大家的业力不同，因缘果报不同，所以你会见到的东西会不同。我们有一些共业，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所以会让我们见到相同的事情。你说光这一年疫情啊，我们看我们这一班大家这么 close 的同学，有一堆人他就都在台湾。我们大陆发生的事情他就啥也见不到，都没有经历。那我们这一就有另外一群人就在大陆。所以我们的共业啊，让我们都发生了疫情这件事情，全球的人的共业。但是我们的别业呢，会让我们有不同的，在这大环境之下却有各自不同的经历。有一些人可以见到武汉那街上的尸体，有一些人见到其他不同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共业跟别业。我们今天所讲的福报，修的福报其实就是在修我们的经历，你的知见。这个见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要把它想成见就一定是看到东西。我们讲过好多次，在楞严经或金刚经里面的见，很多时候是知见，不见得是要眼睛看到的东西。因为我们自己啊，把自己搞 low 了，所以老是觉得说，哎呀，那个知见就是你有眼珠子，你今天有近视眼，你就只能看到 0.2 0.1、你眼睛好一点可以看到 1.0， 再往远一点的地方啥也见不到了。事实上你要把你的想法，你的这个你的那个觉知啊，要能够提高那个层次。你要让你自己知道你有没有眼珠子，外面有没有灯光，其实你都能见啊。你见到不同的东西，但是你的心是清明的。当你能够突破这个障碍的时候，到后来我们会有讲，所谓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其实最后都卡在那个能跟我。你如来藏受污染了，第一步受污染就是出现了能跟我。你有了一个不对，能跟所，能跟所，对不起，大家看着我，为什么不跟你讲我讲错了？大家都瞪着我。有能跟所，那个能是谁？就是我啊。所是什么？我的对面。如来藏本来是一不是二，对吧？万法归一，那唯一的境界，最终那个最最单纯光明，没有任何分别，没有能所的境界。因为一下子起心动念了，一下子起心动念了，那个能所出来了。能，它的能所其实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学到现在应该要懂了，那个能就是自己，所就是对面，是不是就是我相跟人相众生相出来了？先有我相嘛，就有了人相，很多的人相集合在一起就是众生相嘛。然后你这是不是时间就是一直会发生，一直延续，一直延续，是不是受者相就出来了？你记得这个定义啦，外面写的那所有东西你都不要再去看了，都讲乱讲了，什么我相是我，人相是人，众生相是隔壁小猫， 没有人这样子啊，受者像是什么？那外面写了一大堆，你都不要去想，你就记得就是能跟所，我就是那个我相，有了我相，就会有人相、众生相、受者相。你看人相，我跟对面那个空间概念出来了，然后人相、众生相一直延续发展时候，那个受者相那个时间概念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是我们待会马上接着要讲的，就是在告诉你其实时间也是一个虚妄相，全部都是因为我们有能有所，最后造出来的时间跟空间，我跟对面所有一切，当初那所有的罪，那个问题从哪里出来，就是当初那一念无明以为有了那么一个我。这个也就是上次我们花好多时间，那个义父问了好几次，那个万法无我，万法不应该有一个我，所有的法都不应该有一个我，包括我自己也不应该有一个我，这个就叫做法无我，万法没有我。当你没有能所的时候，就不会有我跟万法，所以万法不会有我，我自己也不会有一个我。这样子大家开始要慢慢慢慢去懂了，其实佛家所讲它最后的根源是什么，万法归一，万法一如嘛，就是回到了一。如果你还有二，你就没一如，你就没有见实相。那二是什么？就是能跟所，我跟我以外的对面，就是我跟对面，你就这么想就好了。从一变到二，二变成无限多，对吧？那无限多就是哇，各种不同。你看我相跟人相就是二，那一堆受那个众生相的时候，是不是就是many 很多，然后受者相就是那个不停的在延续这个概念，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应该到现在会慢慢慢慢越来越懂，越来越懂。所以他这边告诉你，你要能够明白你自己能见的其实是你的见性，见性是无远弗届，它是没有障碍的。但是的确，因为我们的业力会让我们见到，或者说我们的觉知哦，两种啊，第一个是见到不同的东西，另外一个呢是觉知到、感受到我的知见看到不同的东西。有智慧的人，他对善知识理解很快，这也是一种见啊。有一些人贪嗔痴，那个很吃鱼，你跟他讲法，你跟他讲什么，就是听不懂。有些人是完全不想听啊，毁谤佛法，那也就算了。有一些呢，不是也就算，这是很糟。我每次一讲不对，就有人来看我一眼，那个很糟。可是还有一种是说，他其实他想学耶，怎么讲也听不明白，或者听明白又忘记，那怎么办呢？就是说，都是业力不同。他可能很有钱，也长得很漂亮。你要知道，每一个人的业力会让你有不同的经历，然后会有你让你有不同的优点跟缺点。有些人长寿，可是穷；有些人呢，有钱的不得了，可是天天生病。那有一些人呢很快乐哦，然后有没有钱也无所谓，每天很知足很快乐，但他呢没有智慧。我不要讲笨那个字，你跟他讲佛法什么，真的没办法，无沙沙听不懂哦，想听听不懂。就是反正每一个人都因为业力的不同，让你见到以及感知到不同的事情，但是见性是相同的。我的见性跟 Lily 的见性，还有姚如那只小猫的见性，我们是相同的。那小猫的阅历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它看到不同的东西，它想不同的事情。可是大家那个佛性到最后的那个东西是相同的，这个是佛第一番显见要讲的啊。那我们继续那课文继续讲啊。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了，见暗也是见啊，不能说见暗就不见了。阿难言。诸盲眼前啊，唯睹黑暗云何成见啊？所以因为他的那个想法哦，还在于凡夫二乘的那个地方哦。见黑怎么能？他跟老师讲，见黑怎么可以说是有见到东西呢？佛啊就告诉阿难啊，他说啊，诸盲无眼啊，因为没有眼珠子啊，所以唯睹黑暗，只是见，所以他只能见到黑暗。与有眼人，这个这边的这个眼就肯定是眼珠子，与有眼人处于暗室，二黑有别。其实我们一个我们是好的眼睛的人，在黑暗之中跟那个盲人其实所见是没有差别的，对吧？唯无有别，有没有差别？如是世尊，此暗中人与彼盲彼群盲，二黑较量，曾无有异，其实没差，都一样。 所以呢，佛就继续接着说，他说阿难啊，就这就是我刚刚讲那个比较诡谲的逻辑。他说无眼人啊，全前黑，那个全见前黑，没有人，就那个盲人没眼睛的人前面一片黑。忽得眼光，忽得眼光就是你给他安了一个眼珠子上去，给他安了一个视网膜，对吧？给他安了一个视网膜上去，安了一个那个功能性的那个叫器官上去，还于前尘。哦，可以咯，现在前尘都看到咯，前尘就是外面所有的境界哦，见种种色，还于前尘，原来是一片黑，哎，现在前尘都还给他了，现在原来失去了，现在前尘都跑出来了，也开始见种种色了，明眼见者，你自己去想这个逻辑啊，原来是无眼者，对吧？若无眼人啊，现在给他一个眼珠，那忽得眼光，无眼人本来全见前黑，现在忽得眼光，忽得眼光之后呢，是不是见种种色？那这个时候叫他什么？眼见者。好，现在叫眼见者。那下来了，那你要去记得这逻辑，彼岸中人全见前黑，那我们就是那个在暗之中的正常人哦，有眼珠子的人哦，忽获灯光，前面是什么？忽获眼光，这边呢忽获灯光，那前面忽获眼光你名眼见者，那你现在忽获灯光不应该就叫做灯见者吗？就是同样的逻辑嘛，佛告诉你，他忽然获得了一个眼睛，你就说眼光，你就说眼见。那你现在忽获灯光，也是于前尘，又还于前尘见种种色啊，那不就应该讲说灯见了吗？这就是佛的逻辑，得眼光明眼见，那得灯光其实应该说是在灯见，这是佛的逻辑。他说若灯见，现在灯见到了，灯能有见，其实根本就不应该叫灯了啦。所以这件事情不可能。他说就算真的是灯见，那又关你什么事儿？灯在见到了嘛。其实眼珠子多了一个眼珠子，也不是眼珠见到，只是那个因缘啊，就是那个所有的因缘具足了，让他能够看到某一些东西。但是那见性，后面的大哥那个 backseat driver 其实是那个见性。所以这一段啊，十番显见，第一番显见，我希望大家能听得懂哦。还有最后一小段，是故当知啊，灯能显色，如是见者是眼非灯啊，灯只是显颜色，跟那个前面眼睛一样啊。你看，如果灯能显色，是眼非灯，然后再来呢，眼能显色，如是见性，是心非眼。灯显色是眼睛看到，眼睛显色其实是见性看到，是心看到。那个心啊，是心，不是我们的意识心啊。所以我都讲过，楞严经好多处啊，会有不同的心，有的地方是意识心，有的地方讲的是真如心，有的地方呢讲的是见性，它的层次不一样哦。所以你要见前后文才会知道到底它 exactly 是什么意思。所以你看学到现在哦，你要去想，就算没有经文，你去想这几个不同的层次，最真实的是什么？是那个如来藏，对不对？那个是一真啊，那个是完全没有污染的，那个是最真的一真的、啊、那个如来藏。比如来藏稍微有了一点点的妄，有了能所的那个是什么？有没有人能答得出来？有了能所那啥？讲吗？ 清净世 界。对呀、啊，你有没有微微说说的？对，就是见性或见经。那再来呢，比那个你看哦，你要去想那个层次啊、哦、如来藏是完全没有能所，全部的真相在那里，你一念不觉有了能所，有了我跟对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所以你的功能开始分裂了，你没办法一经营了，你就变成六种不同的功能了，见闻嗅尝觉知出来了，很可怜啊，见啊它就得挂在眼睛上面才能作用啊。其实在能跟所这里还不需要眼睛，它还没有到后面了，后面是更糟的。有了能跟所见闻嗅尝觉知出来，所以比那个如来藏稍微糟一些的是见性、闻性、嗅性、尝性、觉性、知性，或者你讲见经，对吧？闻经、嗅经、尝经、觉经、知经。好啦，那这个时候还挺真实的，他只是有能有所，他还没做什么动作。记不记得下一个动作进来的是什么？ Come on guys。 有能所之后下个是什么？对啊，分别啊，有分别之后就你知道是哪个东西 kicking 了。对，第六意识进来了，你在能所的时候全中好了，我们都过两天请你吃餐饭。我今天这边有个很厉害的哦，全中哦，那个基尼，他现在讲话忽然变大声了，他刚刚连续答题都中了。你想想看哦，有能所的时候是那渐精渐性，还没分别。好，再来之后什么东西分别进来了？分别是什么东西 ？Kicking 第六意识嘛，记不记得我们说第六意识就是不停的在那里分别。不停的在那里分别，第六、第七、第八，第七意识啊，它不但执着，它有它，而且它是横又省又横，记不记得？它又会 analyze， 而且它是很久的在那里作用。第八意识呢，是横而不省。我们上次讲过了，第八意识是黑盒子，所有东西它就照单全收，所有的种子它就一直收、一直收、一直放、一直放，永不坏灭啊！它可怕的地方是永不坏灭哦。只要你的这个因缘哦，你还没有脱离那能所，你还觉得第八意识是真的时候，它里面种子永不坏灭。唯一你要破第八识的时候，就是你断了那个能所，你第八识对你乃不存在的时候，你就那个种子就断了。你知道这很有意思哦，你还觉得在那个因果之中的时候，因果都存在。你要破因果，就是要你要能够断掉这个因果。你要真的不起心动念，知道因果也是虚妄的时候，因果就变成虚妄了。你还在梦境之中的时候，那老虎在追你的老虎都是真实的。哦，你觉得你发的那个财也是真实的，老虎在追你也是真实的，所有事情都是真实的。但你一旦知道你在做梦那个刹那，你一旦的 the moment the split second 你 realize 你在做梦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没了。你这样能够体会我在讲什么吗？你还在因果之中的时候，你有因就有果，万法皆空，唯有因果不空。当你证悟到连因果都是空的时候，连因果都是那个缘起性空，都是空性的时候，你就出因果了。你要去体会这个禅宗的东西啊，一样啊，你分别就是你意识心 kicking 了，你第八意识是恒而不省，那第六意识呢是省而不恒。对不对？他每天都在那里分析，每天都在那边分别，但他从来没有定性啊。看到好的就开心，看到不好就伤心，反正就是一直在那里动。所以第七意识最难搞，它又是一个 permanent， 一直在作用，而且不停的在分析，不停在执着，不停在执着，那个东西很糟糕。第七意识啊，好，所以整个这个如来藏啊，我们第一次见性，所以我们现在只是说前面，如果你有十道菜。哦，绝对不是后面是甜点哦，我跟你讲，是一道比一道大。现在是一个对缩背，先让你把那个舌头，先把那个味觉让你调，对对对对对，先让你开个胃哦，那个开胃还不是小菜，现在只是一个缩背而已哦。所以第一卷他就告诉你说，你要知道哦，能见的是见性，不是你的眼睛啊！千万不要把你自己陷入的那个因缘生灭法里面去啊！见明是见，见暗也是见啊！所以咯，来咯，为什么说观自在菩萨？你知道观自在？我们上次讲心经的时候，你要观世音加上观自在才圆满嘛？观自在是什么？是内观啊！观世音呢？是外观去救苦救难，他必须要去听外面的声音救苦救难。可是观自在，不观就自在不了，要观了才能自在。观就是内观，就是观我们的自性见性。所以你开始慢慢慢慢能够懂啊。我们平常，所以你说啊，出去吃喝玩乐买，跟你能明心见性有没有冲突？我跟你讲，真的有，真的有。你没有办，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是那个布袋和尚还是什么和尚，那个你知道济公活佛酒肉穿肠肚佛祖心中坐，我跟你讲，我们那个皮包穿肠过，那肚子里面坐的就是那皮包，绝对不是佛祖。我就跟大家讲，你身上背那皮包，那绝对心里挂的是那皮包，不是佛祖啦。我们都一样，你要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你在看，你看哦，这整个逻辑就是这样嘛。你的心不静，你是没有办法走进佛的世界，你是没有办法明心见性的。我感觉我们刚在上课前大家这边闹的一团闹，现在诶，我感觉那个气是非常平静的，在这边很清静的。其实我们必须要长时间的在这个清静的环境里面了。 你只要出去一闹，你自己看你的心有多乱。你自己刚刚跟刚刚半个小时前跟现在，你看我们这边状况差多少。所以当你每天都出去吃喝玩乐买的时候，你是很难进步。我跟你讲，你唯一你能做的就是说，你回到家顶多又回到说好吧，昨天上课的状态，你没办法往前走，你就没办法往前走。你打了美白针，你又出去晒太阳，你回到家里顶多你再打个美白针，又回到晒太阳间，你没有办法更白。我就只能跟大家讲，那你去看你修行有没有进步，就是看你啊，你自己去看你是不是比较喜欢清静，比较没有那么想要出去玩啊、吃啊、喝啊，然后自己在家的时候有开始有能力能够独处，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哦。你第一步是说啊，你能够待在家里很自在；第二步呢，你能够独处很自在，那你就对了，这条那你这个整个状态就对了。你有些以前都坐在家发慌啊，一定要出门啊。那个现在是不是不买东西诶也 OK， 但是我自己都是啊，我觉得我们现在还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我觉得我们大家的状况差不多，就是出到外面那个静心就开始乱了。我猜想这几个月尤其是疫情，当我们都在家沉淀下来的时候，每个人其实已经可以很自在了，很开心，也不会想要出门了，不这么想要出门了。但是一旦出了那个门，看到外面吵架的事情啊，看到外面东西啊，你就开始乱了，要买了，要干嘛了，哇，就开始那个。我们就没办法，我们的状态啊，现在只能说尽量啊，出门的时间稍微少一点，你回到家时间多一点，你能够，这是一个拔河嘛，你退两步，应该说你如果退了一步，你要进两步才行，你不能一直在那里拔河，一步两步各一步都没有用，在原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慢慢来。然后我知道我们的心都一样，包括我本人到外面给人家一搅和，反正一开始有出事情就开始贪嗔痴全部出来了，很明显啊。而且那发作的时候是需要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消停的哦。买东西骂人跟那都一样，前两天才真的是火烧功德林，把我可能今年的功德全烧完了。 好想知道怎么烧啊。 今天我看好我们第一番显见啊，我们先停五分钟，现在是几点，我们看一下，55分。第二番显见呢，可以给大家开个头哦，可以给大家开个头。我们先看看来显见有没有人哪说哪里听不懂，希望重讲一下的，或者是什么地方有问题，要不要有线上有没有同学要发言？ 哎， 那个随便教。那我们先讲说大家各种不同的第八式啊，我们会归到同一个如来藏。先讲这个 part 啊，他说啊，你就好像很多条小河啊，回归到同一个大海。所以是同一个如来藏，这个部分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懂，都能够理解。比较不能理解的是，从一个如来藏为什么会变成很多个不同的第八识。现在大家你有你的第八识，我有我的第八识，对不对？ Vivian 有 Vivian 第八识，我们这所有的同学十几二十个同学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第八识。那么我们都在修修修，最后都圆证了。假设我们所有人都圆证了，都变成了那个如来藏，全部变成了如来藏，就像很多条河最后汇归到同一个大海，其实就是那同一个如来藏。事实上你想想看嘛，如来藏是什么状态？它那是根本没有边界没有障碍的。那你自己再去想这个逻辑，每一个人的如来藏长得一模一样，没有边际，那不是全部都重叠在一起，不就是同一个吗？这个部分你能够接受吗？Hello， 可以的，可以的，这个我同意，这个是的，对。 好，这个东西我相信大家都同意，不可能吧？有十亿个如来藏嘛？那累世累劫，哇塞，有多少人？还有动物，还有细菌，这不可能嘛？回归在同一个如来藏。事实上哦，他到最后告诉你，连最后这个如来藏你都不能再执着了。如果你还执着在有一个如来藏，事实上就不对了。等到《金刚经》的时候，我刚到最后，他就告诉你。等到我们今天会讲19、20品，今天很精彩哦，就告诉你，连最后那个如来藏你都不能够去执着有如来藏的相， 你知道吗？我们全部所有的河流回归到那唯一的大海，唯一的如来藏之后，你知道这个状况之后，你都不能够去执着那个性相圆满的那个状态，你都不能执着，到最后你连这个都要放掉。好，出来你说好了，那一个如来藏为什么会变出成千上万无限无量的？他说啊，有两个解释啊，两个层面啊。第一个，我们所有的第八世跟我们这些所有众生根本就是虚妄的，所以你再去询问为什么，就像你去做梦，我一个人进入到一个梦境，我在进入的梦境，我那个梦境里面有100个人在做梦，我那100个人又在做各种不同的梦，100个人外面有，我一进去就有100个人的100、1000、10000成千上万人在里面做梦，然后每个人梦境有不同的梦境。那我们现在就在纠结，为什么当初会一下子有做了一个梦，有100个人在里面做梦？他说其实那个梦是假的，那100个人也是假的。我们现在盯着那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然后再问为什么它会是变成这个样子。在十番显卷后来他也会告诉你，其实我们现在就对着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然后一直去研究它为什么会发生，那它到底怎么回事呢？那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但事实上那个东西根本不存在啊。你要知道哦，到最后第八世也是虚妄的哦。就是我们这所有的众生， if 你跟我还有隔壁那小猫坐在我们这所有东西，这一切桌子椅子，你所看到一些东西其实都在那梦境里面。所以无始以来在楞严经后面其实会有经文告诉你，这个东西你再去询问这个不存在东西是怎么存在的，其实就是一个不对的问题。 哦，就是反正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在做梦啊。 你是在梦境里面啊，你是在一个梦境里面啊，只是说你根本已经搞不清楚你是在梦境的第几层而已。那电影 Inception 其实就是 exactly 告诉你啊，你不知道你在第几层。你知道我们现在所有东西都是虚妄的哦，都是梦境之中哦，在这梦境，而且你不知道你的梦什么时候就崩就没了。你是我的梦中梦，我跟你讲是啊，我跟你讲，我有可能随时明天就在你们的梦里面消失了，我可能翘辫子了，或者是我们在上一个课、啊、告诉你很有意思，就是你的能啊，你的根跟你的锁必须同时存在，那个东西才会存在。我这样讲好了，姚如，对于你来说 Tiffany 的存在是什么时候才会存在？你看到我的时候，或者你听到我的声音了，或 在我心里啊， 你不见得都会想到啊，这就我要讲的。或者有人，你听到谁在八卦 Tiffany 讲什么了，或者有一天你忽然起心动念，哎，想到这个人，那我才存在。当你这些东西没有时候，根本 Tiffany 这人不存在的。你知不知道任何你认识的任何一个众生，任何一样东西，他随时都有可能在你的梦境里面就消失了。如果他是真实存在，他不应该，他应该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着。他为什么可以就有时存在，有时不存在？你知道以前我们说哦，大家有没有说，以前交男朋友分手，一开始每天想这个人，过一阵子之后呢，就10天想一次，过一阵，哇塞，3年没想过这个人，这个人从我生命之中就这么消失了，你也不知道他是死还是活，还是说他活怎么样都不知道，因为他就从你的生命之中消失了。这个人在不在其实不重要啊，对不对？其实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梦中梦，我跟你讲。吉米也是我的梦中梦，我是他梦中的一环，他是我的梦中一环，你不知道谁的梦先破掉了。而且你要知道我们不是在梦境的第一层，你千万不要以为这层梦境破了你就忽然大觉了，没有，你是在梦境可能下面好几层，你要一层一层的往外面上面破，你最后才有办法觉、啊、这样可以吗 Eve？ 可以，好， OK， 可以，我可以想一想，做梦， 就是不能理解，但还可以接受。 是的，是的，可以，感谢解释，谢谢。 好，那有没有其他人啊？有其他人有没有问题，或者是有什么最新研究出来的心得可以分享一下？你们有都没有啊？好，那个有没有力气再上10分钟？可以吗？哦。第二篇很精彩哦，第二篇其实非常精彩。第二篇讲什么呢？第二篇很简单，但是很精彩。他用两个东西来比喻，一个是客人， 就是他说啊，用两个东西来比喻，一个是他说啊，我们这个有好像一个客栈的这个那个叫什么东西，掌柜，客栈的掌柜那个主人啊，每天都在那个旅馆里面，客人呢来来去去，客人来来去去啊，有的是住店啊，会多来个几天，有些人吃饭啊，来了就走了。不管他是来了就走还是来了之后多住几天再走，他怎么来他就得怎么去，他永远不会驻留，唯一留在那不动的是什么？是客栈的主人，是酒店的老板、哦、所以他就用这个来比喻什么呢？我们的如来藏啊，我们的真如心啊，我们的见性就是那客栈老板、啊、其实永远都不会走的，我们的口袋里面的如来宝珠啊一直都在，只是被遮住了。那他来来去去的那些客人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比较粗的烦恼。他有两种解释哦，他有两种比喻哦，你两种都要听懂哦。那客人是看得到形象的，对不对？你要去看，我跟你讲，佛、哦、在这《楞严经》里面比喻，他不是乱比喻，他有层次有意思的。那个客人啊，长你看 你客人来的时候你看得到客人来了嘛，客人走的时候你也看到客人走，他哦是比喻比较粗的烦恼，跟相比较有关的，你比较能够被外境所困扰的。那第二个比喻是什么？有人预习过说没错，用灰尘。灰尘大家再去想想，灰尘你看不看得到？看不到的。灰尘可怕的地方是在你看不到，它其实24小时都在空中飞，但是呢你看不到。你什么时候能看到？什么时候能看到灰尘？谁能回答？下雨过后阳光照进来，你就忽然发现，哇，怎么整个房子里面全部都是灰尘。这个地方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的一个比喻，这一段我特别喜欢。为什么？他就是在告诉你，你回光返照的时候你才有办法照到你那心乱如麻的那所有的那个念想。所以那个细的灰尘是代表比较细的灰尘，那个灰尘代表比较细的灰尘，你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比较细的，可能都还没有到起心动念这么细，但是肯定是稍微细一点的烦恼。这个时候如果你就这样子走来走去在那房子里面，你是看不到灰尘的，一定要阳光照进来的时候你才发现整个房子里面都是灰尘。所以为什么观自在菩萨他必须要反观反闻，如是我闻，就是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你一定要能够去反闻。所以我们到外面去吃喝玩乐买的时候是在外闻，往外攀攀缘，但事实上这个不行嘛，尤其是我们这些功夫不够没有定力的，外面随便一个那种就不要什么大魔了，那么小魔就是小妖小怪的就把我们整半死不活的。那我们能做的就是什么？就是反闻，要闻自己的内心，要闻自己的自信，你才有机会去观察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灰尘。阳光照就代表你要反闻反观，那什么时候你可以反闻反观？当然是你在家静坐的时候啊，是吧？我们这边绝对没有人跟我讲说动禅很厉害，我吃喝玩乐买的时候我在静坐，对吧？没有这种人，我没有这种人嘛。在家禅坐禅定的时候，哎，你开始反观，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的灰尘，你才能够勤拂拭啊。那个六祖慧能，那个他那个师兄不是说心如明镜台吗？你要时时去把那个烦恼擦干净。可六祖慧能比较厉害吗？他告诉你，对呀、啊，本来无一物嘛，那个都假的嘛。那我们现在真的那个，我们还没到本来无一物，所以你得先擦干净那个明镜台啊。那问题是你怎么看到有灰？你得静坐啊。大家都有经验，静坐的时候，所有的乱七八糟的动念全出来了。第二品的就是告诉你，见性不动。第一番是显见是性，显见是性嘛，对不对？显见是心嘛。先告诉你，其实能见哦。你看哦，他是整个是刚刚说被吃下去，为什么？他告诉你，我们要讲十番显见。这个见呢，先告诉你不是眼睛啊、哦，是你的见性，是你的心，是你的如来藏。第二番开始真正告诉你，啊、哦，那见性开始是什么特质？ 他第二番告诉你见性不动，他是不会动的，客栈主人是不会动的，那个客人会来来去去，对吧？你的心是不动的，你的灰尘会动，所以第二番其实真正告诉你他很有意思，你要把这两个啊，而且他告诉你啊，到最后你的真如心其实并不是说他静下来了，所以他其实从来没有静过。你知道阿难在这个忽然开悟了， 下次我们会讲这课文很有趣，他说哎呀我的心哦从来没有静过了，他因为他说根本就没动怎么会静呢？静的概念是什么？静的概念是你动了之后你才静。阿难说我的如来藏从来没有静过，因为连动都没动如何静。他有的时候会忽然开悟，然后呢讲一讲之后呢又忘掉了，又开始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就跟我们一样啊。真的阿难哦，他是一个很活生生的一个人物，就跟我们一样，有的时候讲讲讲，诶，他会讲一两句开悟的话，你就以为阿难开悟了，就过会又不是，你会以为说诶 Tiffany 开悟了，过两天怎么发现他又开始出去吵架了。同样的那个，你知道那整个修行的路就是这样子起起伏伏起起伏伏，一直一直去在那里拔河，就是你的贪嗔痴跟你的定力跟你的戒定慧在那里拔河，那你必须要每次拔赢一点点啊，你才有办法，这辈子你才有办法下辈子不回来，应该这样讲吧。好，我们今天金刚经先讲到这边，有没有人有问题的随便找两个吧，问问看。